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83回，谢之方的嗓门太大，吓得疾驰的马儿嘶鸣两声，险些撂蹶子。谢志真忙不迭地拉他坐回去，一只玉手掩住他的唇，轻声道：“ 哎，阿唐，你冷静点。”“ 冷静？让他怎么冷静？”谢志方双目喷火，正打算一五一十问个清楚，后知后觉地感受到他手心里的触感。昏暗的马车中，他的容颜泛着含蓄却动人的光泽，和他挨得极近，素手日日用牛乳浸泡，养得如酥如酪，就这么贴在他唇边，亲近的好像稍微动一动嘴唇便能尽情舔吻。谢之方的情绪卡了一下壳，就连怒气也散成一片一片的，聚不成个气候了。他勉强控制住情绪，随便应了一声，将手里的信笺抖得哗啦哗啦响，催促他给个解释。这封信是我方才在太子宫中整装的时候，一名宫女悄悄递给我的，我并没有打开看，因此也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内容。谢之真说话不急不缓，透着一如既往的沉静和大方，有效地安抚了弟弟的情绪。见他消停下来，他便将手收了回去，微微歪头，并肩水滴状的宝石流苏轻轻晃动，荡出潋滟的流光。 哦， 谢之方被他这副美态惑住，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，一想到唇上残存着他的味道，浑身的血液都仿佛燃烧起来。谢之真挪过来，凑着他的手看向信笺，问：“ 六殿下都说了些什么？” 他光明磊落，自问凡事无不可对人言，因此在弟弟面前表现出纯然的好奇心。谢之方回过神，连忙将信笺揉成一团，想了想仍不解恨，摘掉灯罩放在烛火边烧了个干净，冷声道：“ 左不过是巧言令色，装傻卖惨，没什么好看的。” 他语气硬邦邦的，脸色也难看得很。 姐姐真的见过他？ 季温瑜在信上依旧保持着统一的说辞，先是言辞恳切地感谢了谢之真的救命之恩，紧接着便坦白了自己的身份，说起凄惨可怜的身世，表达了渴望博得父皇重视的心情和不得不对他有所保留的愧疚，打得一手好同情牌。谢之方不是个傻子，这会儿已经回过味来，明白季温瑜方才宴席上所言并非全然构陷，而是真假参半，有的放矢。可问题是，他是怎么在自己的严防死守之下接近姐姐的呢？谢之真微微点了点头。 什么时候的事？ 谢之方心里咯噔一声，面孔板得严肃。谢之真一五一十地答道：“ 随大舅舅从临安回到长安时，有天夜里他身受重伤，自水中爬到我们客船上，恰好被我撞见。” 什么？ 谢之方气得咬紧了后槽牙。 就那么几天，他就离开了短短几天。 耐着性子听姐姐简单解释了当时的情况，待知道季文瑜编出一套说辞，避开所有下仆和他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时，谢之方又产生了想跳脚的冲动。 姐姐你…… 他想指责他不够小心，看着那张温柔的容颜又说不出口，紧接着生出后怕，狠狠猛捶自己大腿。 此事错全在我，是我没有保护好姐姐，姐姐当时若是吃了什么大亏，我万死也难辞其咎。 阿唐，你不必自责，我行事自有分寸。 谢之真拦住他的手，把当时所做的防备措施也都和他一一说了。 我当时只想着不好见死不救，却万万没想到 他竟是这样不可理喻之人。 姐姐真的没受什么委屈吗？ 谢之芳一下子扣住他纤细的手腕，将他的手捧在心口，急道： 他有没有说什么不干不净的话？有没有接伤重男性让你照顾他、搀扶他、借机摸你、抱你？你不要怕，实说与我便是，我总有法子教他付出代价。 谢之真脸微微一红，觉得弟弟掌心火热，挣了两下却没有挣脱，摇了摇头道： 真的没有。阿汤，你抓疼我了。 谢之芳这才依依不舍地松开手，想了想又问： 姐姐没有给他做什么衣裳吧？ 出乎他意料，谢之真犹豫片刻，紧道： 若是细究起来，倒确实做过一件。 谢之芳就像个被点燃的炮仗，暴跳如雷，语无伦次： 你怎么能给他做衣裳？姐姐你该不会是……不成，你绝不能喜欢他，他与我们姐弟二人不共戴天，你可别被那张脸给骗了。 有一瞬间他甚至想，如果姐姐再度喜欢上那个狼子野心的混账王八蛋，重蹈前世里的覆辙，倒还不如跟了他。见弟弟声量越来越高，谢之真没有法子，凑近前贴着他耳朵将校服的事说了，可算把这桶火药彻底熄灭了。谢之芳大惊大怒之后继而大喜，片刻之间情绪跌宕起伏了好几遭，俊俏的脸上全是急出来的汗。他惊魂未定地一把抱住姐姐，用力地紧了紧怀抱： 姐姐，你离他远远的，咱们都离他远远的，好不好？ 他这两年个头蹿得快，已经有几分成年男子的模样。谢之真伏在他肩上，有些不大自在，轻轻嗯了一声。谢之芳将姐姐送到后院，挥退了丫鬟婆子们，将房门从里面关上，紧接着在姐姐的指点下，从妆帘里翻出那枚流云百福纹样的玉佩。 他说这是王母的遗物，请我妥善保管，这样贵重的物品留在我这里实在不像话，总要想个法子早些归还于他。 谢之真正说着，瞧见弟弟将那玉佩握在手里，暗运内力，不过片刻，那价值不菲的白玉便化为齑粉。谢之芳将玉屑撒到盆景里毁尸灭迹，扭过头时神色已然恢复了往日里的从容。 姐姐记住今日在太子殿下跟前说过的话，你不认得季文宇，没有给他做过衣裳，更没有见过什么玉佩。 谢之真也知道事关重大，郑重地点头答应。谢之芳回到自己房中，回想起今天晚上季文宇的言行举止，总觉得哪里有蹊跷，心神不宁，辗转难眠。季文宇极善韬光养晦，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，虽恋美人却更爱皇权霸业，这样的人要么不出手，要么出手便一剑封喉。可宴席上他却表现得太过急切了些，带着种视姐姐为囊中之物的嚣张和放肆，被姐姐不留情面地泼了冷水之后又十分错愕，险些失态，不太对劲啊。第二日，谢之芳派出人马细细查探季温瑜连日来的动向，紧接着又命双喜将那几个看得过去的公子画卷抱到书房，打算再过一遍，尽快定下姐姐的婚事，以免夜长梦多。林轩到访时看见一身白衣的少年正站在书案前自言自语，眉头紧皱，面孔严肃。 这吕公子好是好，为人太过古板了些，不懂风花雪月，姐姐性子本来就安静，需要找个话多的才好。 谢之芳评价过左边那幅，又去挑剔右边的。 宋二公子倒是活泼，可也太聒噪了点，遇事毛毛躁躁，不够稳重。 你一会儿要话多的，一会儿又要稳重的，怎么这般难伺候？ 林轩毫不客气地走过去，自己给自己倒了盏茶喝。 陛下挑女婿都没你可可， 所以挑了齐家那么个活宝呗。哎，你不懂，我姐姐的婚事可不能有半点差池。 他看了半天，将一堆卷轴推开，拎着双喜追问道： 哎，满长安的世家公子勉强过得去的真就只有这么几位？哎，你们再去查一遍，看看有没有漏掉哪个。 少爷，年龄相当又尚未定亲的全在这儿了，余下的便是20出头意外丧妻的官夫，还有比大小姐小个两三岁的。 官夫不成，八字太硬容易克妻。 谢之芳心浮气躁，犹如困兽般踱来踱去。 小几岁的也不太好，不会疼人。 你也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不是还有句俗话叫女大三抱金砖吗？ 林轩随口接了一句： 女大三抱金砖。 谢之芳念念有词，忽然抬起头，目光灼灼地看向林轩。林轩被他这模样吓了一跳，本能地往后退了半步，道： 谢之芳，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啊？ 阿轩，我怎么把你给忘了？ 谢之芳跳将起来，一把扯住林轩的衣袖道： 你家里还没给你定亲，对不对？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